行，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小拳，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长假，不少人选择过年期间在家里走亲访友，也有不少人选择带着全家老小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今年的春节假期旅游有什么特点呢？来听报道。 我从途牛网了解到的数据是，从疫情情况来看，北京地区游客出国游和境内游的比例大约是46%。途牛网公共关系负责人赵爽介绍说， 北京市民预订春节团期国内游的占比是65%，国内长线方向依次为三亚、桂林、丽江、厦门还有成都，那么周边游呢，主要则集中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还有石家庄等地。那么在这个年龄结构方面呢，北京地区选择春节出游的消费群体呢，依然是80后，他们为主力军，占比达到 44%。 国家旅游局此前发布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游的游客超过 1.3 亿人次，中国的春节假期也成了不少旅游目的地国家的黄金周。主营出境游业务的众信旅游也总结了今年出境游的几大特点。公关经理李梦然说， 首先一个就是出游价格整体的涨幅比较大，在30%到40%左右，游客愿意花更贵的价钱去体验更好的品质的产品，注重深度体验的产品。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游客出游的目的地呈现两极化趋势，去欧洲一些比较暖和的地区，再有就是去海岛，那再有一个就是去到更加寒冷的地方去体验冬季特色。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期9天的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正在北京市发廊厂举行，在这里市民不仅可以欣赏到众多景泰蓝艺术佳品，还能亲自体验非遗民俗技艺。记者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明天开始，西城区红庙胡同从每天早晨的7点到晚7点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调整为红庙胡同春树巷到西单北大阶段每天早上7点到晚7点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后村公园胡同兴盛胡同到南新华阶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兴盛胡同前村公园胡同到后村公园胡同段禁止机动车北向南方向行驶。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须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的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地面气压场逐渐减弱，低层转受偏南风的影响，空气质量略有下降。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气温继续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还需要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 最小相对湿度 1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天气晴朗，但空气质量略有下降，较适于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4度到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采砂，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春节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高磊。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祝大家春节假期愉快，祝福各位万事顺心，新年快乐，年年有余，狗年大吉。好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精彩节目回放，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的是非遗项目。首先呢，为您介绍的是老北京的泥彩塑，俗称老北京泥人儿。这老北京泥彩塑啊，是以吉祥寓意为主，善于运用泥的本色进行创作，体现出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泥土的滋味。也正是因为它土，所以才愈发地显示出了泥彩塑源自民间的独特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泥彩塑。 每个人的回忆里都珍藏着一个心爱的玩具，兔爷作为老北京的民间民俗玩具，自然是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兔爷日益没落，甚至失传过一段时日。而现如今年逾50的张忠强，作为北京泥彩塑的第五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用尽一生传承和守护着这门手艺。今晚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老北京泥彩塑。 那先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首先第一位呢是北京彩塑的第五代传承人，就是非遗的这个项目叫彩塑哈。 是啊。 这个张忠强老师，欢迎张老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忠强，北京泥彩塑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今天特别请到的特别嘉宾哈，是胡同达人李正荣老师，欢迎李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专门讲解北京啊各胡同的，今年我75岁，出生在钟楼东边琉璃寺。 嗯，好，这个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是摆了一排的可爱的小兔爷， 没错， 真的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小物件了。 活灵活现的兔爷哈。 对，哎，其实我特想问问这个张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知道老北京话呀，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规矩的哈，像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外地朋友会叫他兔爷儿。有一些呢，会叫他兔爷。 对， 这个到底怎么叫是最对的呢？ 这个要想了解北京的文化呀，首先从兔爷开始。有人说了，您喝过豆汁儿的，有过兔爷了，就是北京人，这还不太对。您得了解北京的习俗和方言。我们要写的时候就写北京兔儿爷。 哎， 标准的写法。当然，您要发音的时候，您得说了什么呢？兔爷。这是标准的方法，您可别说成兔儿爷 或者说成兔爷儿，那就有笑话了、 哎、还真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把它给读成兔爷儿、嗯、哎，尤其是一些这个外地朋友来到北京之后说，哎呀，你们北京人不是爱说那个儿化音吗？ 对、 啊、那我就 在哪儿都加儿化音， 对， 就 兔爷儿啊、嗯、哎不对呀，感觉听上去、啊、 哎，我之前还特别研究过这个儿化音、嗯、好像老北京人他们这个儿化音不是随便加的，就是比如说东直门西直门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比较庄重的场合和比较庄重的事情都不能加儿化音。 说到这儿啊，这得请李先生了，因为李先生是了解北京胡同、北京历史的胡同达人、嗯、李老师，儿化音呀，这个北京的城门这块您给我们听众说一说。 那我说说、嗯、这个北京啊，由大清带着建都， 嗯， 大清一般满族人， 嗯， 满族语就是儿化音，它和我们北京的老百姓语结合得很好， 嗯， 所以就是你会说儿化音、 哎、 那你就是老北京 哦、哎、 这 么回事， 但是历史上是这么演变的 啊、哦 哎、刚才张先说北京的城门，它是北京有一个口语话叫做 内九 外七， 外七皇城四儿，哎， 所以到前门呢，他这么一句话，前门楼的九丈九， 嗯， 大伙儿特别注意理解，九丈九并不是前门楼的高度， 哦， 也不是它的宽度，是它在那个八座城门里的老大， 哦， 哎、 所以九是大数， 哎，对，大数，所以你们逛北京时候还特别注意这一点，您到了前门大街了， 哎， 它叫前门大街， 嗯， 不叫前门外大街， 哦， 嗯、哎，一到前门里头，毛主席纪念堂那儿， 嗯， 哎，没有大街了，哎、 嗯， 所以这个大伙儿来旅游时候，特别要研究这个北京的文化历史，很有意思， 对，非常有趣啊。 刚才啊、嗯，这个李先生提到了，就是来旅游的，我觉得好像来旅游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兔爷这种， 对，带一个小玩意儿回去啊， 对， 北京的特色， 对，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张先生了，就是说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些小物件结缘的呢？ 说到这儿啊， 我说一说吧。 李老师说， 李老师 说， 这是历史原因了。小张他要是他不好意思说，他也不能太谦虚了。他是这样，北京电台电视编导张立人呢，负责要把老舍这文学作品变成了电视剧。 嗯， 这个电视剧名字叫《四世同堂》。 嗯， 《四世同堂》第一集呢，就是那故事大王孙敬修要求演角色，也想、嗯、对老舍先生一个爱戴， 嗯， 哎，他演一角色，他就卖兔爷。这兔爷外景场地摆在哪呢？摆到了钟楼的西墙， 嗯、 哦，因为西边西照光好， 嗯， 哎，这个兔爷山将近是600多个吧， 嗯， 他那会儿也没有钱，小张，他拿三轮车，我帮他运了好几趟， 哦、 哎，排了一天，完了以后我们再往回拉，我们就是对这个。四世同堂一个知识、 嗯、 我要不抢过来说小张不好意思的、 嗯 哎、 那时候叫小张哈、 是这样的，老街坊啊，因为我住在这个刘厂附近的杨二四街， 嗯， 老街坊呢在宣南的耍手艺的多，做小买卖的多，我们呢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边，30多户啊，有做玉器行的，有做这个啊盔头戏装的，做小玩意儿的，那个时候啊，我呢就喜欢捏小玩意，小时候都喜欢捏，男孩子嘛， 嗯， 捏个小猫小狗的小桌子小椅子喜欢捏、嗯、但是啊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嗯， 人家家里条件好的呢，人给孩子买玩具买兔爷，像我没有的呢，哎，像我们的小的时候就屁颠屁颠的在后边远远的看着，哎，让我玩会儿吧，让我摸会儿吧，人不让你玩啊， 嗯， 打小我就立了一个志，等我有了钱，我也呀、啊，请一尊兔爷，我也买一尊兔爷。 嗯， 就这样啊，就走上了这个民间泥彩塑的制作的道路上。哎、 嗯， 一晃好几十年。 哦，后来是拜师学艺了，是吗？ 是的，像我们这个手工技艺啊，一定得拜师。您的技艺呢啊，学到一定份儿上之后，要想提高的话，您没师傅点不行。 嗯， 这样的话呢，我就拜了这个北京泥彩塑泰斗型的这个人物了啊，双启祥老先生的儿子双燕为师。 嗯， 这样的话呢啊，有了师承了，哎、啊， 把这个民间泥彩塑北京这一块啊，给它尽可能的发扬和推广，主要是做这一块。 嗯，其实兔爷呢，现在哎，对我刚刚说错了，应该叫兔爷。 哎，兔爷， 兔爷说对了啊，这个其实兔爷啊，它应该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特色。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尤其是外地朋友来了，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哈，到底有什么讲究？包括背后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哈？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让这个张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先讲讲它的源头。 李老师啊， 我对这个兔爷知道不多，略知一二。 是这样的，兔爷在北京啊发展呢，到今天呢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了。在清代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达到了高潮，它的鼎盛时期。8月15中秋节，家家户户呢吃月饼请兔爷，是老北京的一个习俗。那什么时候有的第一尊兔爷？很多的朋友问，我们也查找了各种的历史资料，有不同的解读啊。有的呢是说啊，太庙之说，两个侍卫啊闲来无事啊，做这个兔爷，他是用粘土做了这个两个泥塑，这个泥塑呢以这个戏剧啊这个人物为造型，做两个兔爷啊。还有别的传说，不管呢是哪种传说，兔爷在北京的文化是代表着健康、平安、家庭兴旺、人丁兴旺的一个吉祥物。 所以为什么在8月15哈？而且大家都知道，嫦娥旁边有一个小宠物就是兔子。 是啊，这个兔子可不简单。 民间的传说。 是啊，它叫玉兔。 就是让人们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家里的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美满的这意思。但是期盼。有时候也是有些原因也达不到这个，人们是理想中的事儿。 所以刚刚为什么张老师要说请一尊兔爷？ 对， 是， 对， 就是我们之前啊，就是很多老北京小的时候是真的在8月15的时候会拜兔爷，是吧？ 哎，说到拜呀，我的老街坊啊，现在有80多岁的啊，90岁老街坊，他老太太，老太太到我那儿说：“小子，今年怎么样？今年有这个活动吗？”我说有。每年的8月15中秋节，我们要在店里边呢，哎，摆一小兔爷山。兔爷山呢，前边啊放上五供香烛蜡台呀，再放上应季的瓜果蔬菜、毛豆、秧鸡、关子花摆上。哎，我们是呢，把这个仪式呢，尽可能流传下去， 就是传承一些文化上面的 仪典，文化是 包括。我感觉是那种农耕文化，比如说你拜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平常日常所需的哈，生活用品或者是吃和吃相关的嘛。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想问问张老师，就是说，兔爷的正宗是彩塑吗？ 正宗是彩塑吗？是这样的。您看啊，我这尊兔爷，这个材料呢是粘土泥的。但是这个泥呢不是普通的泥，是我们老辈子说的胶泥。这个胶泥呢经过啊这个风吹日晒呀，一年365天加工，然后呢我们在啊里边放棉花，把棉花给打进去，也就是说这小兔爷泥胎的里边有植物纤维，很结实啊，很结实。 在家摆个一两天 没问题，颜色不会掉哈。 对， 主要有点尘土。 这个小兔爷呢，这个造型啊是清代的一个造型。是祥云花卉，这个花卉呢是荷花的啊，荷花。这个故宫博物院里边有它的原型，这是依照那个原型来设计的。这尊兔爷应该说在北京，现存的兔爷里边是一个老版兔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尊兔爷。 就是一尊兔爷 啊， 然后坐在这个莲花宝座上，这是一个有讲的， 有讲究。 比如说这个兔爷有以前是在这个胡同里边卖的哈， 是。 那比如说走街串巷的这个艺人啊，他会不会吆喝一下哈？就到底兔爷这个，比如说郎中他会吆喝哈，或者这个糖葫芦也会吆喝， 是。 老北京吆喝声应该是一大艺术哈， 没错。 这个兔爷是怎么吆喝的？ 他是这样的啊，这个兔爷呢在什么地方来销售呢？什么时间来销售呢？它有个时令性。这个8月15中秋节到8月初1的时候啊，这个小贩呀耍手艺的叫耍货，就推着车呀挑着担子呀就到市区里来了，到胡同里来串了。 在什么地方卖呢？果子店，哎，卖干果的地方，哎，水果摊儿啊，糕点铺门口啊，哎，人聚集的地方就在那儿卖了。 嗯。 家长呢，早早的给孩子就准备上了，这是一个。还有呢，旧时的这个庙会。 嗯。 庙会呢，这小买卖的人啊，都会吆喝。我给您学一个。老场店庙会的是这么吆喝的一个令儿。 嗯。 这个令儿呢很短，我也是听那老人说的，是这么说的。哎，小孩小孩你别急，到了场店就是急，人山人海来踩碎，踩了碎，哎，吉祥如意长一岁，四季平安长一岁，聪明伶俐长一岁。收了压岁钱了吗？收了，来年多收压岁财长一岁。小风车嘎嘎响，那大糖葫芦酸又脆，小兔爷摆成山，一摸兜里，嘿，还有昨儿收的压岁钱。买糖官，买玩具，买泥虎啊，买公鸡，这个歌就是过去呀做小买卖的耍货的一个吆喝的事儿。 哦，所以 真不错、啊、 对，我就想问问这个李先生了、嗯、就是您小时候听到的是这个版本吗？ 是这个版本。 您小时候肯定是这版本啦。 您关于小张吆喝这个行，在我们老北京已经有70年看不见了吧。 是现在呢做吆喝的人 就是起码要听了这个儿童语也得七十六七岁以上的。 嗯， 也得。他刚才说那个小孩的压岁钱，说那会儿老百姓兜里没什么钱，很 没什么钱， 嗨、 就是想玩时候买一个。尤其我们住大杂院，这院里比如住11、12户， 哦， 人家有点殷实家庭，我回过日人给孩子买一兔爷，好，这院里就坏了事儿了。 哎， 这张三碰李四，李四碰赵五，这帮小孩天天让他们家去，这木匠摸一下，哎，这拿一下，那拿一下，都感觉新鲜。 嗯， 哎，拿去，老太太一说，扑哧下子摔一跟头，兔爷拍了。哎，找他妈去，他妈再给人买一个。我小时候遇这事儿，哎， 是、 哦、那时候兔爷多少钱一个呀？你还记得吗？ 那会儿要按这个人民币说的话，也得6、7块钱。六七块钱呢，要是按六块说，53年是半个月的伙食，就吃饱肚子。 嗯， 也就是相当贵了， 还是挺贵的， 哎，挺贵的、 嗯、对， 所以这一半14、15户只有一个人。 说到这儿啊，哎，李老师我插一句话，这个兔爷摔了，老北京人这个时候说了，小孩哭，小孩别哭别闹，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嗯、 来年的时候再请一尊兔爷，去年的兔爷老陈人他叫啊，不能用了，再请一尊兔爷。 哦，就是其实每到这个逢过年啊，或者是有佳节的时候哈、啊、大家都说吉祥话。 哎，吉祥话、 就是、就是其实大家也是把这个兔爷身上哈、啊、就是寄托了这个美好的吉祥如意的这个意思。 嗯， 哎，所以不管他是被小孩玩成什么样了哈、啊、但是总归他是一个代表着大家吉祥的一个嘱托，对对吧？ 是 啊，哎，但据说这个吉祥的嘱托一度说差点就失传了，是吗？ 说到这儿还真是的。 嗯， 这个兔爷的制作技艺呢，到了80年代啊才恢复的。是我当年的我的师爷双启祥老先生呢，啊，还有这个民俗的这个啊工作者啊，共同又查找资料，走访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艺人和这个专业学者啊，再次恢复的。 嗯， 因为呢当时一个历史原因它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看到的兔爷呢都是在当年老先生的这个努力下恢复的，看的样子，我们所有做的兔爷的样子、嗯、依据那几尊老的造型而发展起来的。 嗯，而且这个是根据时代越来发展越精致，然后越来发展越有时代感哈、啊、包括现在连有国际化的兔爷都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对、嗯、 是， 但是想问问张老师哈，这个带徒弟、嗯、好带吗？现在年轻人学得多吗？ 说到这儿啊，一方面我特别欣慰，同时呢有点惭愧。欣慰的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呢在做兔爷，这个在这个传承这块工作，我到社区啊、叫大石烂的这个残联，我教残障人、嗯、我也到学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呢，这个教这个学生啊进行这个 课堂的传统民间美术教育，但是作为技艺的传承，现在呢我们要招募，要更多的人了解它，更多的人呢来对它有兴趣。我也想呢通过招募这个徒弟呀、学生啊，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嗯， 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嗯， 应该说效果非常好。 这个兔爷哈，真的是讲究挺多的，包括今天张老师也说了哈，怎么去鉴别它。那我觉得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哈，比如说真的是外地人来，他可能不知道去哪儿买，旅游景点有很多，价格也是不一的哈。那张老师您说说，这个价格大概多少价位的才算是比较不错的兔爷？ 从价钱上看啊，现在是这样的，价钱不等了啊，有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我觉得，买个小的纪念品啊，百十块钱左右的就非常不错了。 哦， 啊，一定跟他说是不是手工的，是不是泥彩塑的，哎，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今天啊也是聊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非遗项目彩塑哈。因为呢我们的彩塑第五代传承人张忠强老师呢是一位就感觉是术业有专攻哈，专攻了很多这个兔爷的形象哈。当然这兔爷呢也是随着时代不同的在进步的哈。怎么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吧，传统的有传统的好，然后这个改良的呢有改良的惟妙惟肖的地方哈，都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最后这个张老师也大概一两句话吧表达一下，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对这些非遗项目有一些这个支持是吧。 是啊，关注传统文化，关注北京特有的民间技艺彩塑兔爷。得嘞，我在北京等着您了。 好，李老师要不要说两句 啊？我说两句。我欢迎这广大听众到北京来旅游，看一看北京的胡同文化。还有胡同里的有深山大院，还有那个北京著名的四合院，还有名人故居。欢迎你们来北京。 十几代人的成长，我们以他为荣，我们为他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晚演艺群英会春节假期特别节目先跟您聊到这儿。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非遗项目之口技。好了，我是高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做一了。 棒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春节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高磊。我们来继续分享的是精彩节目回放，为大家选择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口技。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于厅室之东北角是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扶持而已。这段话描写的就是口技。 提到口技，你会想到什么？口技是优秀的民间表演技艺，你知道它起源于上古时期吗？从以前人们用于狩猎模仿动物的声音，到后来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者用口、齿、唇等发声器官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能使听的人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这种技艺已经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就请来口技大师一起聊聊这门传统技艺。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大师哈，第一位是口技表演艺术大师牛玉亮老师，欢迎牛老爷子。 谢谢。 欢迎您，欢迎您。 啊，另外一位呢是牛老爷子的弟子哈，海洋，欢迎海洋。 哎，大家好。 嗯， 我是海洋。 对， 京中口技海洋。 对 对，没错没错。海洋啊，提到了自己曾经呢参过军啊，在部队呢生活了很多年，也对部队非常有感情。那么部队当中的一些非常有代表特色的一些声音呢，他也学会了模仿，比如说起床号啊，还有这个熄灯号啊，等等等等，还有哪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声音效果是在部队当中呈现的呢？ 我以前就是为了练好这个，天天在部队检验，老在楼道里边啊会吹这个。曾经有一次我们值班首长在值班室睡觉 啊， 然后我就一吹这个号啊就把值班首长给 惊着了， 惊着了，他就出来了 啊， 因为我吹的是紧急集合号 啊， 紧急集合号呢一吹响，那部队就要马上集合了。 对，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当时领导就出来了，哎，咱们是不是要集合了？ 对呀、啊，这是谁下达的命令？要紧急集合呀！咱们要去哪儿拉练呢？ 嗯， 这是几个号声哈。 对，哎、哦，刚刚其实在 这个号声能组成一个乐曲 哦， 歌曲。你听 这 个歌曲、 哎，这个好玩，来。 其实海洋呢也是自己有这么一部作品啊，就叫《我是一个兵》。但是呢，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专业的设备的问题，我们只是表演其中的一小段吧，好不好？ 对对对， 给大家呈现一下《我是一个兵》的片段。 嗯， 啊， 对，《我是一个兵》那个，我其实是 以前就是一个汽车兵。 嗯， 那么汽车兵啊，平时单位有车，包括在队列训练这些结束以后去靶场干什么，我们都要有汽车开着。然后当时就练这个，然后到这路的，我们有警车，就军车那个警报开道的，那么开道的车有这个警笛的声音。其实给这个有几种警笛的声音，一种就是像消防武警的警笛， 哦、 是。 等会儿，我不好意思打断您，我就是想多说一句，就是此时侧我们进行的是口技表演，我们传达出去，别到时候大家有误会哈、啊，只是口技表演， 哎， 好好好， 来， 不好意思， 啊、 不好意思，打断您， 继续 啊。 但那个消防武警啊，他主要就是那个警笛的声音就是着火了嘛，那、 啊、 火情来了，火。所以他声音出来是，他是这个， 真像。 那么还有特警 啊， 特警呢，他的一个警报啊是开道啊，还有是抓坏人去用的是吧？那么他的警笛响起来的节奏比较快，就是坏人被抓着以后啊，就是喊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所以他的声音是。然后这是这个特警喜欢用的警笛，坏人被抓住以后、 嗯、 那么现场呢还要救治伤员啊什么，要救护车的声音啊， 对对对， 救护车呢一来其实就想是这个伤员啊或者病人啊比较疼痛比较难受的声音，就哎呦哎呦哎呦、 哦、 所以他的声音通常是这样，然后 就开走 了， 哎，嗯，哎，你不觉得高磊？你不觉得其实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一个寓意在里边吗？ 嗯、 就是意思，而且这个意思跟这个声音还特别搭。 对， 哦、 嗯，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后期想出来的啊。 对，我觉得很有奥秘啊，真的是很有奥秘。 一个声音造成一种气氛， 嗯， 没错，没错。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比如说鸟叫的声音，在部队当中的声音、 嗯、 二位经常还要模仿的声音还有哪些个类型呢？牛老师， 你比如说我们口技演员他都是模仿声音比较广泛一些， 嗯， 因为最小的声音，你比如说我们蚊子听起来很难、 嗯、 很 对 让人讨厌， 嗯 嗯, 嗯， 传染疾病，但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起来那就很受欢迎， 有声有色哈。 啊， 哦， 我在斯里兰卡演出的时候， 嗯， 我也趴着脖子一打了一说蒙僧伽罗语，马杜鲁， 嗯， 哇，乐起来，因为什么？我们这一句话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声就沟通起来。 对对对对， 利用蚊子的声音，蚊子很声音很巧妙 啊， 听起来很有意思。 嗯， 当把它打死的时候，那种声音很幽默，它是这样声音，你看。 就被拍死了， 对， 没错， 太可爱了。 我一说马德鲁啊，就 嗯， 是吧？它是艺术的东西，它就是艺术啊，它能勾起人们对生活的向往， 对、 嗯， 是吧？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 嗯嗯。 你看我学这文的时候，这么学很简单，但我 得挨多少包啊？ 学文字的时候很难了， 嗯， 我就是为了学这文字。怎么打他怎么钻我耳朵往鼻子眼里钻， 哎呦， 耳朵里钻，他怎么咬我，我就蹲在尾塘里头去体验生活， 真是要经历这些个， 你得有亲身的体会啊、 嗯、 你没有生活没体会你表演不出来， 对，还不能抹花露水， 对， 要不然人家不过来呀、啊、 是 吧， 是 的，我跟人起包，但是的话呢我学了很多的像蛤蟆叫 啊、 哦、啊， 嗯， 蟾蜍蛤蟆叫很、 嗯、 也学到了，因为他都在那尾塘里边呢， 对对对对对， 各种声音叫，你看蛤，那个蛤蟆，蛤蟆就是属于青蛙蛙类， 对， 是吧？蟾蜍是属于这癞蛤蟆， 嗯， 是吧？啊，喂喂喂喂喂喂喂， 一下跳水里去了，啊， 咚一下， 对对对对对， 这里还有那些个鸟尾炸子， 嗯。 这水鸟 啊、 哦、 飞走了、 啊、都在那个水里头，都在那个尾塘里面， 好有画面感， 对， 学了很多的东西，哦、 是 自然界很丰富， 没错， 每个种声音都是我们口笛演员需要学的， 嗯， 要需要模仿的，模仿完了以后，他在舞台上献给广大观众， 嗯， 来共同分享这个大自然的美的声音。 对对，哎，刚才也说到了，去比如说像泰国呀、 嗯、 斯里兰卡啊，都出国访问过，也演出过。 嗯， 那其实我觉得口技也算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么一门艺术表演形式，因为世界各地呢，各国都有自己类似于口技艺术的表演艺术家。 嗯， 那有没有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包括您到当地国外的这个剧场去演出，那么当地的观众他们的反馈如何呢？ 口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嗯， 它有2300年历史了。 2300年， 公元前298年，战国时期孟尝君夜守函谷关的口技故事。 哦， 从那开始算到现在2300多年了。 对， 现在口技，我们的口技传统的就是我们中国有。 嗯嗯， 到哪去都是。 那您有没有收一些外国徒弟啊？ 不让收， 也不收， 不让收。 哦， 就收中国人。嗯， 就是保护起来了。 哦。 传统文化的、 哦、所以海洋你多幸运啊，能成为牛大师的徒弟、 就是 嗯、对吧？ 您带了多少徒弟了？ 14个吧， 十四个。嗯， 对， 13个。 嗯， 他其实对你的天生条件要求很高，是吗？ 一个是要求条件高、 哦、 一个是模仿能力强， 嗯， 一个是嗓子比较好， 哦， 再一个就是能够遵守这个献身 门规，是吗？ 对，门规 啊、 哦， 又有献身精神， 对，师傅对艺德要求很严， 我都这样， 爱国还得有艺德，这些都讲究的、 哦， 是不是、啊嗯？我今年80了， 哦， 哎呦， 80了，我还照 红光满面，嗯、 还照常演出，为什么？要自我保护， 嗯， 保护自己身体好了，能为老百为人民多敷点雾。都为我的观众啊， 嗯， 听众啊，多表演表演， 没错没错， 多做点贡献， 嗯、 是是是、 嗯， 我觉得啊，就是口技和比如说歌唱艺术，尤其是美声唱法或者是民族唱法，就是有类似相通的地方，就是都是用气， 气息 非常重要、 嗯， 就是我觉得您身体这么棒，其实也是就是上下非常通透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 我们练气、啊， 对吧、 哦？怎么练呀、 啊？ 练气 啊，练气啊，丹田气啊。 一口气，我跟他们要求合格的是60秒钟，就是拉警报， 就这样1分钟，哇、 哦，1分钟， 对， 我达到70秒钟， 哇、 哦，达到一个最一有一次达到80秒钟， 嗯， 现在我还能达到60秒钟， 哎。那 刘老爷子，您这个对于生活习惯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啊？就不能这个抽烟喝酒是吗？ 对， 哦、 不能熬夜。 嗯、啊，夜也不能熬， 夜 不能熬， 夜而消耗呀、 啊哦， 这个什么体， 嗯， 气力， 嗯， 对， 保护嗓子， 保护嗓子， 是、 嗯，辣椒能吃吗？ 辣椒可以吃。 牛老师，那您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呀？您收了这13、14位徒弟、 啊， 当时您怎么就选中他们了？没选中我，或者说一丹呢？ 对呀、 啊， 你 找我去。 嗨、哎， 行，明儿找您拜师去。 我们自是天资还不算聪慧，您这肯定有自己的标准了，对不对？ 嗯、 有标准 啊，有是、嗯，那能这标准能说吗？ 我们叫德艺双馨， 啊、 嗯，实际叫这个 人品要好， 人品首先是第一位的， 人品第一位的， 嗯， 要不然你人品不好，你学了艺术不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口技事业服务、 嗯、 是吧？ 嗯， 你人品首先你学的东西没用， 嗯， 人品好了，能一心的把这个传统的艺术能传承下去， 嗯， 是吧？能为这个广大观众热心的服务， 嗯， 我就关心他们，一定要一观众是你衣食父母， 嗯， 一定要热爱我们的观众。 是 怎么热爱？用我们全身的 全身心 的 努力，对， 把我们的所有的艺术献给观众， 嗯， 为人民为观众服务、 嗯， 服务好， 对， 如果服务不好，你是最大的不孝，嗯、我就这么说、嗯， 对，这是其中一点啊、嗯， 再就是模仿能力要强 啊、 哦，再就是热爱这口技 啊、 哦，有好多就是说对口技好奇心。哎呀，口技好又好玩，又很听着好玩。 嗯、 我学吧，学半截学不下去了。 嗯，吃不了苦。 很苦。 嗯， 对。 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 是。 冬天多冷，冲着北风，吊嗓子。咦、 嗯， 这吊嗓子。 哎呦， 是吧？ 嗯、 这穿透力，这一嗓子。 啊，夏天多热，38度，我在南方，身上都湿了。 嗯。 练。 嗯。 我师傅说了，说你将来以后，你学成成为一口技演员了。为祖国父为边疆去， 为了 电影 演 出去了， 对， 那儿零下20度，你演不演？ 对对对， 是吧？你没有这冬练三九的这个功夫，你演不了。 是，师傅说的对啊。 夏练三伏， 嗯， 你下乡上山下乡也好，有任务你演不了了。 嗯， 天热我演不了了。 嗯， 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一天演八场， 哎， 嗓子也横了。 嗯。 因为什么慰问他们演出啊、 嗯、 给他们带来点欢乐呀、啊、 嗯 本来就痛苦带来欢乐，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对对， 是吧？多热天38度演， 嗯， 照演不误，这就是师傅教导我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 嗯， 这口技的， 嗯， 叫硬功夫、 嗯、 对，是是是。为什么要问牛大师就是您选他的一个标准呢？其实我们此时此刻收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嗯， 也许通过我们的节目的传播，大家哎认识到了口技这门表演艺术，也深深的爱上了这门表演艺术，也想去找您拜师学艺。但是学艺之前，他怎么也得衡量衡量自己啊，别所有人都去您那儿。我们就先把这个标准说一遍之后啊，自己也先过一遍筛子，我符不符合您这个标准？ 对对对， 如果符合，我们可以找牛大师，咱们看一看是不是这块料。对吧、 嗯、 但是我们丑话得先说前头了、 嗯、 这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嗯、这可能是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光阴， 如一日的 慢慢慢慢慢、 嗯、 才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应有的那么一个水平、 嗯、 你想想、 嗯、对， 我们这个走到国外去，尤其外国朋友、 嗯、 最喜欢口技的 啊、哦、 嗯， 口技到哪儿去都是受的 受欢迎， 嗯， 一翻场就翻好几次， 嚯、 哦，没完 啊， 这、嗯、一下不去， 嗯， 他心里有体会，他到美国去的时候 啊， 对， 那 怎么样？当时美国的观众， 当时去的刚开始到美国演出的第一场是在弗莱尔塞克勒那个博物馆， 嗯， 当时啊预计的人数是说可能去5到6千人数就差不多了， 嗯。 结果 我已经相当多了，5到6千人 就差不多了、嗯、因为那个他那博物馆那个广场是有限的，结果那天去的人数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到最后可能有20000多人、 嗯、 就是持续在那里。关键有些观众他还不走，最让我觉得记忆很深的就是有几个人啊就推着轮椅在那演出，因为别的观众都是外国观众我可能记不住， 嗯， 推着轮椅的观众，我在美国一共演了11天，这几场下来到最后那去这个大使馆演出他们就跟不进去的，别的几场演出包括去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时候，那推着轮椅的人就那几天天天跟着去看演出，然后下来找我合影的还说就这样竖着大拇哥 Your birds wonderful 就那样、 啊、你的鸟的叫声是最棒的， 对，他就跟着去看我演出，看完以后、啊、他们也认出来我了，因为我穿的是唐装、 啊、 那个 非常显眼 中国元素， 对、 啊、他们还给我合影，包括介绍朋友也去看，在那个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的时候， 嗯， 那后面在前面是座位，到后边站台，那后面整个都站了好多人， 挤满了都、嗯、 对，挤满了，到那个迁徙舞台的时候、 嗯、 就是去的观众太多了，大使还有那个高参，然后他们当时就着急了，说这么多观众啊都抱怨啊，我们排队排了这么长时间都进不来， 嗯， 怎么办？然后我当时说那这样吧，那我们就当成小分队，不在舞台上演，直接到这个队伍中去，然后就那年我在现场给大家演完以后，那现场的这个气氛马上就缓解了。要不美国他们是讲究说我来观看演出的，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必须看到， 必须要看到， 能走、 哦、 然后就那样说，害怕他们那个群众有意见 有投诉啊， 这样一演哎他们就乐了，然 后就开心了， 嗯，就开心了，有的就是慢慢慢慢情绪下来了，就继续排着队往前面走，那时候就成这个样子了、 嗯、对， 到最后呢又去美国这个咱们中国驻美大使馆演出， 嗯， 当时要求也是咱们传统口技到那里，说取消所有的音效到那里、 嗯、 就直接表演咱传统的最经典的传统文化， 嗯， 演那天晚上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大年初五嘛， 嗯， 不知道是这个神秘嘉宾是谁， 哦， 到最后到现场一看呀，这个是名人，原来是特朗普伊万卡、 嗯、 然后去了、哦、带着他那小女儿一起去了、哦，那当然这也是对给咱们中国拜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就演了这个咱传统的，演了一个百鸟争鸣，那么这百鸟争鸣其实这为啥放到这么高档的规格去演， 嗯， 其实翻开咱们的历史啊，在宋朝的时候， 嗯， 百鸟争鸣这个口技表演只有皇亲国戚在重大的场合 才能表演，而且是第一个出场节目。 嘿，一鸣惊人嘛。 对，那时候是 百鸟象征的吉祥啊。 对， 象征的吉祥。他那时候就是好比说今天是皇上这个过寿啊，或者什么大型的，那么专门有这个像在皇家乐队一样那种皇家艺术团一样来表演这个百鸟争鸣，象征着吉祥。那么流传到今天，其实去美国这演，等于说有咱们这个节目，也是一是宣传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再一个咱们这规格也是 非常高的。 和京剧，因为我们当时一起去的 哦， 去 也属于国宝级的了。 对 对对。 现在是国家级非遗嘛？ 对呀、啊， 这个确实，当时也是，当时也很高兴。 听口技啊，鼓掌在跺脚。 哦，对对对， 太神奇了，怎么会这样呢？ 鼓掌在跺脚。 对， 哎呀，全体起立站着给你鼓。 哦， 对， 是最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 是，而且肯尼迪艺术中心也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表演艺术中心了， 没错， 来自于世界各地各国家的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以登上肯尼迪艺术中心进行表演为荣。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对咱们国宝口技的一种肯定和承认哈。哎呀，说了这么多，咱再用一分钟，再给我们现场来一小段好不好？ 对对对， 刘大师和海洋两位。再来一段鸡鸣犬吠吧，好不好？来一小段啊！ 学了什么那个小狗是吧？那什么夜狗、老狗，哞哞哞，对吧？夜狗，哞哞哞，是吧？老狗，哞哞哞，还有那看家大黄狗，哞哞哞， 对， 是吧？ 嗯， 最后时候我跟学两头给我打架 啊！ 我这学这狗的时候，那狗就不干了，这两头瞪着我，一学两头给我打架打架。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演艺群英会春节假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也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想夏天吃着冰淇淋。 仿佛就在昨天。